将心扉，却无人作陪。漫漫的情路，步步都好累，爱到了最后，只留下心碎。是是与非非，早已无所谓，反正委屈总要靠自我安慰。字字的谎言骗得我憔悴，当初就不应该暴露我软肋。我饮红尘一壶酒，醉作荒凉梦一宿，醒来已过几个春秋，你已不在左右，往事不断涌上心头，像酒灼烧着胸口，需要多久我才肯罢休？是是与非非，早已无所谓，反正委屈总要靠自我。 爱情到头只